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浩浩汤汤。 欢迎回来第五节的浩浩汤汤。好了，我们继续讲司徒伟的作品了。刚才就讲到观龙楼了，那除了观龙楼之外呢，还有很多好劲的建筑物呢，都是他的。 看看幅相 啊，张啊，看看认不认得 啊，这个犀利了。 我讲住，给两秒钟的观众听下，看看是像什么了。记不记得那个 T 字啊，那旧嘢？ 這個很難認到啦， 中大啦， 中大的 campus， 中大的 campus 就上次我都要講到啊，這個范文照，范文照其實就 design 嗰個崇基， 崇基學院 嚇，咁啊司徒偉咧就其實係叫做成個中大嘅 master plan architect， 成個 plan 去， 成個 plan 去嘅，咁當然佢成個 plan 佢新亞崇基同埋 聯合 嚇。咁同埋中間嗰個部分，咁而家嗰個百萬大道啊、圖書館啊，有一棟我非常又係非常非常之中意，嗰個叫中國文化。 哦，我嗰、那個都係，我都係最中意。 好靚，個感覺好舒服。中間有個 係啊，有個水池。 水池。 楊利宇。 楊利宇，哇！嗰、那個直情係一個非常之，你話頭先我哋講嘅中式設計啊，點樣可以喺即係揾翻呢個神水出嚟？我覺得那棟嘢好有料。 佢係嗰個一會睇到佢嗰個係真係揾，其實同貝聿銘有啲關係嘅。佢嗰陣時即係唔知點解同貝聿銘好 friend， 咁就揾咗嗰個時候創呢個中國文化院嗰個人。佢就話：，貝聿銘話：，喂，你用中國嘅元素去做，但係 spatial 嚟講，即係空間個感覺上去做，就唔係話好似頭先咁加我蓋嗰一隻。我講翻中大， 睇睇下一幅相，係咪應該都係中大嘅？啊，就係呢個啦，中間。 但係我覺得好可惜咧，就係佢而家應該以前就係建翻曬啲石屎，係 啊 係 啊 係 啊， 而家佢就油咗落去，即係你變咗個石屎嗰個感覺冇咗。 佢講翻呢樣嘢，即係。唔知咪司徒偉，因為一個結構工程師啦嚇，佢又其實中大好多都係 好多都係 bare concrete 就唔係 fair face 有時 bare concrete， 因為咧佢玩咧，我就一次去行中大咧嚇，咁走去睇佢，其實佢玩呢個石屎表面咧好多種玩法。 哦，係 有啲係即係一個好 rough 嘅一個 靠個帽啊， 靠個帽，有啲甚至乎係 chisel 咗佢，或者係打翻爆佢，做翻個 surface 出嚟。有啲就真係 fair face 嘅， 有啲真係 fair face， 即 係 佢 有坑， 有坑，係啦，係有個 groove 有坑咁樣做法，即係有啲用個板嚟做，有啲純粹係 有啲 cast 出嚟 ，cast 出嚟嘅，係 啊， 即係真係又係好，我覺得即係成日，我覺得有陣時我哋有時做 design， 我就覺得即係一個成功嘅立面嘅設計咧，遠中近 啱。 都要有唔同嘅感覺，即係而家你冇咗近嘅感覺，因為你望到埋佢一塊玻璃，你 滑亂亂， 滑亂亂冇啊嘛。喂，你即係你唔同嘅距離都會俾到人啲細緻嘅感覺，即係佢哋真 係 做得好。 嗱，或者俾個舉例下，又係阿司徒偉嘅作品咧，就係呢個皇后像廣場啦。皇后像廣場而家都仲喺度啊，對住呢個匯豐銀行。有噴水池，我諗啊，個個細路都喺嗰度影。 哦，有，一定有，一定有 個。咁啊，嗰啲一嚿嚿嘅裝飾品啦，唔知 彩色噶嘛？ 彩色嘅又用陶，又用 我哋有冇嗰張相？ 冇啊，冇嗰張相。不過大家都知㗎啦，應該即係皇后像廣場就而家星期日好多菲傭喺嗰度，即係圍住喺度坐嘅，有噴水池啊咁樣。嗰個就展現到個遠近。遠中近嗰樣嘢啦，遠離遠，哇！見到有啲 colour 嘅，近你坐埋去嗰啲石凳咧，又一粒粒麻石咁樣樣，又唔會爛攞油嘅， 但係而家又 係啦， 但係而家又唔同咗，佢翻新過就係用翻曬嗰啲granite tile， 係 granite， 係啊，個頂咧最經典咧就個即係好似個閃飛上去， 係 冇揾到張，尋日我揾到張相咧，嗰張圖咧 係 M plus 第時嘅珍藏嚟嘅， 哦 collect 咗 嘅，咁有張平面圖， 係係 好仔細嘅。 嗱，不如我一陣間試下喺第最後嗰節出翻嚟啊！我一陣間俾控制哥哥可以出翻嗰張相啦嚇。 好啊 咁仲有咩經典係啊？司徒偉啊？ 哦，佢好多，有好多教堂，北角喺呢個百福道有間教堂，有循道教堂。 哦，仲有一個係廣州喎，廣州花園酒店。 啊，係啊，好後期啊， 後期花 好後期 花 園酒店， 就係佢本來又係李姓李， 姓李係 李氏嘅，初頭話揾咗 IMP 嘅， 嗯， 貝月明啊，但係之後貝月明介紹咗，揾阿司徒偉， 揾司徒偉，係啊，咁啊，仲有跑馬地個馬利曼 啊 ，Mary Mann School 啦，就係呢個 好早期嘅咧， 嗰個叫話南唐道啊， 南唐道係啦，係啦，南唐道都係佢設計啦， 即 天后廟道有間學校啦，天后廟道有間學校，而家都係間學校嚟嘅，都係佢設計，好多，好非常之豐富啊，佢個設計， 咁又係啦，呢間職樓之後點咧？ 人就退咗休，即係佢都年紀大，咁就據說又有少少嘅財務問題，據說有少少財務嘅問題，咁就曾經就想成間公司賣盤就冇人肯接，冇人接，咁啊結果都要係即 係結業，職樓又好難接嘅，即係好似醫務所咁樣，即係除非佢已經係一早變成一間即係可能好似而家有啲某。即樓已經上咗市咁樣就話可以賣盤咁，但係你好難嘅， 好難 人㗎嘛， 一嚟咧，二嚟就可能嗰陣時都比較少 job 嘅，即係做完咁咪慢慢等，即係等佢飛歐啦。 有冇邊位而家仲 practice 緊嘅職師係跟佢嚟接住？ 有一位 Sherman Kong 啦，公樹街啦嚇，Kareem 係佢嘅 partner 啦，好多人都係佢做嘅嘢啦。咁啊，好啊，咁啊，我哋 讲下 下一个啊， 下一个咧就系叫做 阮达祖， 阮达祖啦， 我哋下一个 slide 啊，呢位先生阮先生，佢又系一个建工程师嚟嘅，又系一个 structural engineer 嚟嘅，咁又系头先又系讲翻嗰样嘢，当时唔够建筑师，咁啊佢又系做好多建筑设计，咁就我哋睇下佢啲作品啦，下一张啊，唔该，哦呢个。而家唔知係咩啦， 而家 改頭換面咗，換咗件衫。 我嗰日睇過，好似叫做盈智啊， 盈智 大廈， 盈智大廈係咪啊？ 就喺干諾道中同埋德富道。 夜晚而家有啲燈，好似落雨咁樣， 係 落嚟 其實就係以前嘅恒生銀行 大廈， 大廈 都係而家恒生銀行總行附近嘅， 係啦，隔離啫嘛，係啊，隔離啫嘛。咁啊，我成日睇到呢幅相咧，我就又係記得起我哋上一集都有講到嗰個 curtain wall stick system，stick system level house 係啦， 係咪啊？ 呢個直情好似紐約， 直頭係係嘛？九成似啦， 呢座幾時啊？呢座 六十年代初，我記得係嚇，因為嗰陣時啱六三年啊，温 嗰啲 spandrel 都係當年已經 好 係 啊 係 啊， 好 新穎啊，係啊係啊。即係stick system 咪一睇到啦，一條一條嗰啲個玻璃個框啦，綠色嗰個 spandrel 個位啦。 同埋佢呢個好似你話嗰個係用鋼結構㗎嘛？ 係啊， 當時 係 好 先進， 好先進， 好先進， 用鋼結構就唔係用石屎，慳翻啲地方咁樣。 佢另外好似我哋下一幅相睇睇啊 ，zoom in 睇到啦嚇。 喂，同埋你嗰度話咧，佢用電腦計算嗰個 當時當時 佢真係用電腦計算， 唔知用咩電腦。據說據說 過部計算機， 唔係當嗰時有電腦，但係會唔會即係去到起樓會用到用呢一樣嘢咧？ 講啲gaming嚟嘅應該。 好啊，我哋睇睇下一幅相。係啦，又係改之前啊，係啊，另外一個角度睇嘅，再下一幅睇睇。呢個其實係啊，呢一幅呢個 應該好有印象， 好有印象啊！即係恆生銀行當年擠提啊，好多啲報紙喺度影相，啲人排隊排到出門口啊，就係呢一張相啊。 咁啊，恆生銀行咧好傳統係 corner 有個入口嘅， 係 好 係 啊， 係喎，你講 旺角都 係， 好多都係 旺角、北角 係啦， 灣仔、軒尼斯道嗰間啊，好嘢喎， 係咪風水原因咧？ 我諗係風水，唔係 signature 嚟嘅咧， 可能都係 signature 喎，佢一定要 take 個 corner side， 係， 然後撇咗個角。 同埋佢係佢其實咁樣好行啲嘅條街，因為我諗行個人體即係人嘅 轉彎個角度， 轉彎嗰度。你而家旺角都係㗎， 食正兩邊 喺利敦道嗰間 啊，係 啊，即係你斜斜地又見到佢嚇，你一轉彎就入到去咁啊，好多間佢哋自己起嘅都係會咁樣入去。 我哋聽下 有個保安員喺門口 嗰個呢個又係遠達組另一個漁光村。 漁光村。 頭先我哋講個明華大廈，明華大廈蘇格蘭明華大廈同呢個漁光村好相近，即係一個中間嘅條走廊，然後有幾個採光位喺入邊嘅。 其實而家你睇翻呢啲劇樓咧，同北角村嘅劇樓 好相似， 一模一樣樣， 好相似，好相似，係啊。我哋睇下一幅相， 系啦，入边嗰个中间嘅空间啦， 嗰啲 public space 我哋头先讲到啲晾衫啊，细路仔喺度玩啦、啊。 呢个咪似 PMQ 啦，即系楼对楼，而家佢变咗中间就系一个即系 courtyard， 好似系大家可以共用啦、嗯。好， 睇下啲， 你唔讲以为北角村嘅， 系咪啊？ 真系。 呢啲楼咧，我记得，sorry， 翻翻去头先嗰张先啦，我个人嘅。當然咁多年就改裝改建，即係啲 upgrade 進入而家嗰個生活啦。但係佢最初期咧，係叫有私人洗手間， 係 嚇，即係你唔同石硖尾嘅啦，已經進化咗啦，有 第二三代啦 嚇，已經有呢個獨立嘅廚房，但係就室內冇間隔第一，但係嗰啲洗手間咧係冇 finishing 嘅，係。Bear嘅水泥， 就 是、水泥一個踎池，我記得係一個 細嘅星盤 、廚房咧就是、一個石屎嘅，我諗應該可能 個星盤有時唔喺入邊添， 喺出邊添。廚房就其實一個石屎嘅一個等嘅啫， 冇錯 咁、然後一邊落地咁樣等佢企到喺度，好 bear minimum。住得耐啲人都會自己 tile 咗佢。 係啊，即係而家應該係全部都 remodelize 應該係 modernize 曬啦，即係嗰陣時就睇到即係全部都係最 basic 嘅咩 bear necessity 嘅 design 嚟嘅。 好， 漁光村都就嚟拆啦，據我哋所知道。 好，下一張。 下一張。呢間一間學校。喺呢個東苑道嚇，東苑道嘅學校，我呢個 model 嚟嘅，因為就係真嗰個建築物都同呢個好相似。我又係好中意，唔知點解我對呢個年代啲設計咧，好情有獨鍾嘅，就係頭先我哋講翻嗰樣嘢，即係好豐富。 但係個模型做得好靚 嚇，好豐富，好豐富嘅一啲 texture。 但係當年冇 laser cut 嘅，係 啦，手做嘅 喎。今日下一幅相睇下，我哋有你睇一個 balcony 個 roof 咁樣，即係有啲suspension system， 應該可能係吊住啊，唔係頂住啦。 佢係咪真係吊咧？應該係吊。 應該係吊㗎，你冇理由如果係啊 ，in compression 吊咁奀 以前能要求低啲， 可能 係而家做唔到啦。 而家做唔到，即係有個你睇佢個 balcony 頂有嗰個少少一個 wave 嘅一個 design 啊。即係如果你睇翻頭先嗰幅相 ，sorry， 翻係前一幅相啊。 個 model。 個 model 你睇下佢，即係佢唔係一個 straight， 即係其實呢個係中間個部分嚟㗎， 佢錯摸咗嘅。 係啦，一嚟係錯摸啦，即係立體化，將一個好平嘅東西，其實要你搣手曬啲 detail， 其實都係三個 block 嚟嘅啫嘛，都 係。係啊。咁而家嗰啲 block 三個 block 同而家呢啲三個 block 就真係爭好。 爭好遠啊！係啊。好啊，我哋下一張啊， 要快嘛， 啊 呢個出邊， 呢個出邊啦， 少少，而家仲喺度噶， 而家仲喺度， 你可以去行入 東苑 道睇到。 好啊，又下一張啊，呢個東京大廈， 係啦， 東京大廈，尖沙咀，而家叫 The One， 呢個基本上係模型，你基本上唔會望到咁嘅 view 噶嘛， 係。 又係一邊高一邊低，咁啊又係中間有一個商場，好多醫生 啊。好快咁睇埋嗰幾張就完 呢個室內啦，睇到啊！ 呢個已經閂門喎，你去影 差唔多嚇，都差唔多。 佢一路 keep 住係咁，都係嗰個裏邊嘅裝修都係一樣。 一樣 咁多年， 好鬼經典啊！真係 你嘅，你睇下嗰個鋁門啊、鋁框、鋁窗，即係嗰個櫥窗啦。 你睇個 escalator 發光嗰啲邊啊？ 係好正。 而家冇曬呢啲啊！ 有你分呢個佢 Empire State 好下一張，下一張 冇曬呢啲。 個 plan 啊，陳奶奶啊，好似呢個啊 萬兒咁樣，係一邊高一邊低啊， 好，下一張，就是、以前側 邊個入口啊， 佢都係 curtain wall 嚟 嘅，curtain wall 嚟嘅嚇， 拆得好快， 起得 拆個就一塊起又起得快。 好啦，下一節翻嚟我哋再繼續啊。 好。 好。